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元朗自然护理署招聘农林助理员，是负责自然护理及郊野公园。香港警务署招聘警察助理福利主任，创新科技署招聘技术主任，税务局招聘助理评税主任。非公务员职位方面，行政署招聘合约家务总管，是负责政务司司长官邸。教育局招聘兼职语文学习计划顾问，负责小学外籍英语的教师。还有行政助理、系统管理员和多名教学助理，包括负责特殊教育需要。环境保护署招聘项目主任，是负责法规管理支援。劳工及福利局招聘会计主任，负责社区投资共享基金。地政总署招聘合约高级律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泳滩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是2022年的泳季。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来官员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怎样跟公众解释 香港有什么空间呢？ 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补充？ 不止我们问，你们都有份。 早晨林太， 我想请问呢， 局长呢应该多一点解释给我们听。 多谢你那个意见， 我们都思考了很久， 政府都会很用心去解决。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高福慧、李文 星期六问责。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 人生可发生失意跟婚姻。 书店店员小孟来到屋企找乔四美，话已经怀有戚成钢的骨肉，希望四美可以让爱成全佢同戚成钢。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编导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撮稿员呢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系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咯。 啊， 去 cibs.rthk.hk 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咪机会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阿仔啊，帮我记低呢个电话号码18723111啦。 咦，呢个咪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电话号码嚟嘅？你想打去玩游戏啊？ 仲紧要过玩游戏啊！我谂住打去讲下我对一台节目嘅意见啊！ 哇，咁有意思！ 欢迎大家11月19号今日 开心日报 精拎一点， 手下留情， 广东广西 嘅节目时段，听众都可以打18723111台长热线发表意见啊！ 哇，咁我到时都要打电话先啊！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Hello， 大家好。咁啊，到咗今日星期五咧，11月19号嘅广东广西。咁啊，大家都知道啦，逢星期五嘅广东广西咧，咁啊，通常咧就阳气好重嘅，就有三个男人咁喺度讲嘢啦。咁今日咧就非常之难得，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有两把好美丽嘅女声。仲靓女吓 ，OK， 唔使笑嘅呢、這个。 忍唔到添， 我唔敢正眼望啊！ 我嗰系偷笑， 系停咗一停。两位靓女， 我嗰系偷笑嚟噶，你明唔明？系啦，咁啊嚟咧就有特别嘅任务嘅，咁啊阿嘉宾问 Lisa， 咁啊讲下究竟有啲咩任务咧？台长问 Lisa， 系咁我自我介绍先啦，咁我就系张碧然啦，咪 Lisa 啦，我身边咧就系副台长啊张远君吓， 我系 Wendy 啊，咁样咧就即系我就成日咧就听呢个广东广西嘅，即系尤其是咧星期五晚啦，就系黄仲远啦同埋周子欣啦，咁啊即系喺呢一度咧，我哋有个任务咧就系、是、因为我哋早上十点搭四啦，就留守到而家我哋今晚嘅十点。搭八個少少咧，都係主要就係想呼籲我哋一個台長熱線。其實我哋一年一度咧都有呢一個嘅環節咧，就希望咧就透過今日咧就係接聽即係我哋嘅聽眾嘅電話，對於。无论是广东广西又或者我哋成日即係由朝头早由清晨爽你到晚上你大自然之声、都系有任何意见都可以俾电话我哋嘅。咁即係仲有礼拜六日嘅节目添啦。咁譬如如果广东广西我好鍾意黄仲远呢位主持嘅又或者黄仲远。 我都听到有少少窒口㗎。 心理学角度呢 我见到窒咗两次。 心理去咗边 呢报仇我个笑。 我想问呢喺呢个心理学角度系咪我嗰个窒就代表咩意思呢 言不由衷吓 ,ok, 我嗰个呢系开开心心咁样笑呢即系忍不住由衷咁啫但你嗰隻真系窒口。 O.K. 眼神都出埋咗， 好危險啊！同佢講嘢係嘛？ 係啊， 成日捉住你啲心理。 我因為我第一次咧，即係見阿黃仲遠咧，就係佢喺另外一個節目啦，關於心理學嘅節目咧，就玩猜包剪揼嘅。是啊、 我都玩過喎、 啊。是啊，但係就鋪就輸俾佢，咁佢就原來即係包剪揼咧都有呢一個嘅即係心理學啦。 係啊，有條 formula 咁。 係啦，咁啊，即係其實你覺得喺台長熱線入面，會唔會我哋都可以即係捉下我哋聽眾嘅心理咧？嗬，你估有啲咩人會打電話嚟咧？嗬？ 我認為兩種嘅，係啦，咁啊，當然有一種咧就係、是、非常之深愛香港電台。咁啊，每日都聽，咁所以咧就真係有一啲嘅説話咧，想愛之心咁嗰只嘅表達，想話俾你聽，咁所以佢咧就可能會打電話嚟啦。咁我覺得通常都會係呢一隻嘅咁樣咯，因為咧如果係天生 hater 嗰啲咧，就通常喺 Facebook 見面嘅，係 唔同嘅媒介， 唔同嘅係啊，所以咧我會覺得係啊，通常佢都真係無論佢嘅意見係。讲我哋好嘅方面嘅，或者我哋要改进嘅方面嘅，我相信佢都系好中意我哋节目号码，好中意我哋电台，先至会打电话嚟。 我谂都真系非常之中意嘅，因为咧，其实我哋讲咗几句说话啫嘛，我哋见到咧，即系我哋另外嘅控制室入面咧，我哋有几位同事已经默默接听紧，即系我哋1872311，1872311啦，已经系听紧，即系我其实我哋都未呼吁我哋嘅电话号码， 背到噶啦，啲听众可能 系啊，今朝早听到依家，其实 三条线响晒啦，咁样啦。 我买啲 fans 终于有。終於到了 是我諗都是 嗰啲 收 軍啊， 周 Sir 係咪啊？呢個終於等到今日啦，係咪啊？係咁啊，即係好希望大家咧，即係俾任何意見，即係讚賞嘅，我哋當然都好歡迎啦。但係其實咧，你哋嘅意見都係我哋嘅鞭策嘅，即係譬如好似我哋點可以做得更加好啦，又或者喺內容更加多元啦，又或者講真廣東廣西咧，真係真嘅，我細細個就開始聽嘅啦。 大家咁話， 係啦， 我又何嘗唔係咧？ 即係做咗咁多年啦，有啲乜嘢嘅即係新嘅元素？反而有時我哋即係默默做嘅時候咧，未必有時係諗到咧聽眾咁有創意嘅一啲嘅睇法嘅。咁我係希望藉住今日咧都可以即係聽到大家寶貴嘅意見。 都係啊，即係有啲乜嘢嘅好嘅地方，咁我哋知道咧，我哋就可以 keep 咯，或者想我哋喺邊方面發展多啲嘅有唔同嘅意見嘅，咁我其實都真係好想聽喎。 冇錯，咁所以記住啊，呢個電話1872311， 把握呢個機會啊。 好。 系，咁我將時間交翻俾你 咯。 我就定係呢個時候要去一去歌咧，咁定係咧我哋可以請嚟我哋即係今集嘅嘉賓，因為其實我哋廣東廣西一個比較即係我覺得吸引嘅地方，你嘅就帶嚟好多新嘅聲音同埋新嘅話題。今日咧係講插畫喎， 係 咪啊？ 係啊，今日我哋個題目咧就係插畫的藝術，係啦。咁啊，唔知大家對今日我哋個題目有啲咩意見啦嚇？咁啊，打電話上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咧一拼咁樣去講埋嘅。咁啊，所以咧記得除咗俾意見俾我哋之餘咧，咁都可以聽我哋今日嘅節目啦。咁樣，因為我哋通常星期五晚嘅節目咧，就今日就如常咁樣有我啦、黃仲遠啦。 咁啊，有啊，周 Sir， 周志恩。 系啊， 系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一个咧就系、是、啊，我唔知道我哋两个系咪都系会成日睇嘅咧？等间我哋可以分享一下。我哋个今日个题目咧就系、是、插画的艺术。嗱、啊，点解会有呢一个嘅题目咧？其实的而且确真系系因为 M 家嘅开幕啊，咁啊万人空巷啦，咁啊好多好多人排晒队咁样啦。当然啦，你会见到喺电视机上面嘅呢，佢哋係打卡刀啦，咁所以呢仍然係我熟悉嘅香港嚟嘅，係啦，仍然大排仗都要有遮丑布嘅香港嚟嘅。不过当然啦，即係又唔係样样嘢话会有新出，咁香港人都会涌过去嘅，不过大部分啦，虽然咁啊，所以呢令我突然间咁諗起啦，啊究竟香港人都有几鍾意艺术嘅呢？咁后屘我谂紧，我哋一啲叫传统嘅艺术，例如可能系一啲雕塑啊、绘画啊、戏剧、舞蹈啊、诗歌啊，即系类似呢啲嘅话咧，我咁谂就啊，我就难去估计啲香港人有几中意呢一类型嘅艺术。但系一啲咧，我认为流行文化嘅艺术咧，香港人就应该都会几中意，例如就系插画，系啦。但系插画究竟？可唔可以当系一种艺术呢？又或者喺香港会有啲咩发展呢？咁所以呢今日呢就特登呢就搵咗我哋专业嘅自由新插画师。咁啊陈瓜係啦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瓜，係傻瓜嘅瓜，你好大家好。 咁啊好因为呢佢画嗰啲插画呢都几妙想天开嘅。我见到嗰个公仔都。咁、啊大智若愚啦，系咪？大家都知道系咁啦，系啦。O K， 个傻瓜嘅意思吓。咁啊，所以咧就请阿陈瓜嚟咧，就因为其实陈瓜除咗系插画师之外咧，佢都同啲年青人一齐去推广艺术啦，又或者系佢哋参与一啲嘅艺术嘅活动啦，睇下佢哋会唔会中意投身喺呢一个行业里边啦。不过当然啦，我哋今日揾阿陈瓜嚟咧，就专讲咧就系插画嘅。咁样啦，我先问一下喂两位啊，阿周 Sir 同阿陈瓜先，我问下陈瓜先啦。 好， 喂，其实点为之插画咧？嗱，因为咧，我唔知阿周 Sir 都会唔会咁觉得，插画、绘本、漫画、插图，即系嗱，其实呢几样嘢咧，我觉得唔系咁多人咧都分得出嘅，因为我都觉得几难分的。唔知阿陈瓜点睇先？ 系，我自己都覺得難分嘅。首先，系啦，首先我都戴一戴個球盔先，系啦。Muse 今日揾我嚟咧，其實我自己雖然係都有做一下啲插畫 job 啊，又畫咗都一段時間嘅，咁但係話係咪好大師就唔係，但係我自己對於插畫係真係好熱愛，咁所以我都可以從我的角度啦去分享一下我點睇插畫或者其他藝術。咁首先我會覺得，插畫咧，喺而家呢個世代可能。十零年到，其實嗰個界線都唔會好清楚嘅，唔會好清晰嘅。咁但係我自己即係插畫啦，就係、是、illustration 啦，英文。咁但係我自己都幾中意中文有時候個名稱插畫，因為我覺得同插圖我自己理解係唔 有分別。 係啦，插圖我自己會直覺會係覺得好似教科書嗰啲圖畫。咁我覺得嗰啲咧係真係賦予嗰啲文字啊，或者嗰個書本。而擺落去嘅，好似真係你整 PowerPoint 嗰啲 keep art 咁樣咧。咁我自己咁理解，但係插畫咧，因為有個畫字啊嘛，圖畫啊嘛，或者 drawing 啊、painting。咁我自己覺得依樣嘢係個幻想空間啊、表達空間係大啲嘅，係會有啲 message 去 carry， 跟住同埋係有啲嘢想講嘅，係可以個創作者咧有自己想法啊、感受可以放落去。所以我會覺得長。層次是有分別咯，係啦，係如果你話插畫嚟講，咁但係你睇翻，即係我自己咁理解啊，因為佢而家現代嚟講，嗰、那個流行文化加插畫覺得好相輔相成嘅。其實尤其是日本啦，即係你去開旅行就會見到，哇，點解佢哋可以咁多品牌啊，高樓大廈都加啲公仔落去啊，而佢嘅公仔唔係真係好似。有時喺香港都會有用嘅，不過可能真係用一啲罐頭嗰啲，但係人哋可能真係揾個 designer， 一個 character designer 專門設計 出嚟嘅，同埋會一個系列咯，整完隻公仔啊，熊本縣嗰只熊啦，咁佢可以有曬其他嘅 souvenir， 咁每一個 souvenir 可能都係一幅插畫嚟嘅，好完整嘅。佢哋有一個系列去整畫，但係扯老遠添，唔好意思。咁我覺得如果做到嗰個咧，其實就哇好正啦，係啦。咁所以插畫對於我而家嘅理解，我會覺得係冇乜界線嘅，係啦。 喂，我自己又覺得咧，我就真係畫畫超級唔靚嘅。 但係你睇應該好多睇好多插圖㗎啦。我最少喺課本裏邊。 冇錯嗱，即係你講插圖、插畫，頭先你講一大堆呢啲字眼咧，對我嚟講咧係第一個感覺係覺得咧輔助工具啊有少少。 係 嗱，當然啦，如果就咁一幅畫，咁佢可能完全唔需要文字表達，我透過睇個畫作嘅各種唔同嘅色彩啊，或者係佢光暗啊各樣嘅嗱呢啲咁樣，我哋用一個純粹傳統睇藝術嘅角度去睇咧，佢未必需要用文字，就一幅畫作，咁我哋裏面就揾出佢嘅意義來啦，咁甚至乎佢有代表住唔同嘅背後好多主題意韻嘅。咁但係插畫咧，其實必然有個重點，我教中文啊，梗係諗個字就插字啦。咁佢裏面咧係必然有其他嘅載體喺度嘅，嗱可能係一堆文字為主導嘅。嘅地方裏面，我哋有一兩幅畫咧，去增強嗰個表達嘅效果啦，又或者係做一啲解釋啦。嗱，我最簡單啦，譬如你講緊教科書咁計，咁最常見嘅一啲插圖插畫就當然係嗰啲，譬如生物科咁你講到天花龍鳳，你冇幅圖畫擺喺側邊咧，你係好難理解嘅。呢一種係我哋都常見啊。當然啦，我哋講緊係文字主導多啲，一定還是其實一半一半？我覺得個比例都重要嘅。嗱，但係我覺得而家去到今年2021年呢啲年代。我哋再讲插画咧，就唔系净系讲紧咧呢一种书本同埋图画之间嘅关系，或者文字啦，甚至乎系讲紧我哋更加多，譬如一啲数码上面嘅嘢啊，甚至乎讲紧点样同呢个 VR 啊各样嘢去结合嘅一个情况。我觉得咧，插画嗰个可塑性而家咧多到你，譬如见到好多广告，而家有啲著名嘅插画家突然间呢排都有啲广告卖紧佢嘅一啲 product 嘅，即系相对相关嘅，你就见到其实。成件事咧，我形容係一個隨住嗰個科技發展咧，係更加登堂入室啦。我覺得成件事 係啦，我哋講個插畫、插圖、繪本啦、啊。其實我想問一下就係、是，其實繪本係咪插畫最普遍嘅一個載體咧？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咧？即係話佢除咗喺好多可能係衫或者好多產品上面，通常我要呈現一個插畫最常見嘅一個情況，就係喺一個我哋所謂嘅繪本，繪本可能就係一個充滿插畫而亦都有文字嘅一本課本咁樣，或者一本書啦咁嗰只，咁係咪咧？ 我自己都認同嘅，雖然我就唔會知係。繪本嗰個歷史嘅，即係未有呢方面嘅資料，但我都覺得同意阿 Muse 嘅講法嘅，因為尤其是睇可能入即係去開講講得成品咁樣，即係去有啲兒童部嗰啲咧，咁好多繪本，自己都好中意行嗰啲地方嘅。咁其實你睇下日本啊、歐美佢哋嗰啲繪本咧，其實你就會睇到係由台灣都係，佢就好多千變萬化嘅玩法嘅，咁。有啲係可能偏向咗設計係啊，有啲可能真係用 collage 即係拼貼去整啊。咁你會同意你講法就係、是、真係有啲可能係一幅插畫上面有啲文字係 create 咗一個空間去俾啲讀者去豐富佢個想像力啊，去諗一啲 meaning 嘅。咁我覺得嗰、那個範疇係可以有好多空間俾插畫依樣嘢咧，去繼續發展得開去啲咯，係啦。 係啦，同埋咧嗱，既然提到繪本嘅話咧，其實我諗絕大部分嘅人咧，其實可能未必會完全分得開一本漫畫同一本繪本，究竟有啲咩分別咧？例如啊，我唔計佢買賣嘅地方啊，即係話頭先講嗰個有啲品味嘅書局嚇、，OK 成品咁樣，咁佢就你當係佢擺喺佢嗰本嘅有圖充滿咗圖畫畫冊嘅。一本书如果佢卖嘅话咧，似系人哋会觉得嗰个系绘本嚟嘅，跟如果佢喺书报摊卖咧，系漫画嚟嘅，但系里边咧基本上都系充满咗好多嘅图画啦，而当中亦都讲紧某啲嘅故事啦， 可能亦都會有啲文字喺度啦。但係當然啦，如果我自己會睇嘅話咧，嗱，我喺一個好唔專業嘅角度去睇呢個啦，我純粹從一個讀者觀眾嘅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咧，首先咧，繪本本身個畫係主體，或者叫做呢、這個蛋糕我都會問。同文字究竟边个系主题？嗱，我觉得咧，漫画咧，文字其实系纯粹要嚟做一个好直接嘅沟通嘅，佢唔系要呈现一啲可能系个景象或者意境俾你睇嘅，即系话例如，我要跟周 Sir 说两三句话咁嗰只，即系佢跟住就可能两幅图，跟住嗰两三句话就直接写咗出嚟。但系绘本可能系讲紧咧，无论文字好，无论系个画像都好，其实可能系呈现紧一个意境啲嘅情况。 漫画更加用对白啦， 系啦，对白 咁样，电影咁啦。 咁系咪咁样嘅分别咧？其实 我自己都会咁分嘅，因为自己真系浸呢、這个细个真系浸日本漫画大啦。 其实都好大关系系咪咧？ 影响好深嘅。咁先依家有机会再讲下自己。齐啦，细个啲咩？但系如果讲话即系漫画咁，即系会自己觉得佢系讲故事啦，一定系讲个故事嘅。而我会觉得佢系从好多嘅对话，跟住由对话里面就会睇到每个角色嘅性格啦，跟住佢嘅生活系点样样啦，佢有啲咩谂法啦。咁系漫画，我觉得好着重系 character， 即系角色嘅发展嘅。即系如果好嘅、好睇嘅漫画啦，咁有啲可能唔好睇嘅漫画就会系会好快，你会觉得睇完都冇一个角色好突出嘅。咁我自己会咁衡量。但系绘本好多时就未必会摆好重喺 develop 个角色嘅。 好 ，OK， 咁啊，我哋大概都知道可能系插画究竟系乜一回事啦。咁、不如咁样，我哋听一首歌先。不过呢首歌咧，就一定要阿陈瓜嚟到解释嘅、 哦， 因为系一个日文嚟嘅。咁不如你用短短几句咁样解释嘅呢首歌。 哇，有得播好，多谢阿妙。咁咧，今日就拣咗一首咧系 IML 日本女歌手啦嘅一个叫做中文裸的心。系啦，咁其实佢就系一套日剧嘅主题曲啦。其实佢讲紧咧就系一个爱情嘅作品，但系咧赤裸裸的心我希望就联系到我对画画嘅热爱，希望保持住呢个赤裸裸的心咧，继续去发展我自己嘅道路嘅。 大家听下裸的心。優しくなれたよ少し け止めてきたの今までたくさん夜を越えた。 巴黎大使馆外抗议奥地利当局的防疫政策，忧虑法国成为下一个重新实施有关限制的国家。马克龙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執行有关措施的国家都未有執行健康通行证政策，强调法国不需要采取有关步骤，又说正是等候卫生当局的指引，决定是不是向所有合资格接种疫苗的人士提供第三针。当局目前只是为65岁以上和身体虚弱人士注射加强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13点，是跌2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02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13.87，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3，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51美元，卖出1860.96美元。天气方面，同偏东气流相关的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朝早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凉3度。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2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节。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0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1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湾区全媒体， 每集带大家走访大湾区及中国不同城市风貌，送上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国家最新资讯。 每集除了有了解本港多元生态的大自然大不同之外，更加有了瞰神州环节，一览神州大地壮丽景色。 湾区全媒体主持陈永雄、薛逸文，逢星期二、四下午2:05，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运动名人录环节，找来香港足球名宿李健和先生，同大家分享从球员到旁述员的心路历程。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近年电影串流平台有如雨后春笋，除了 Netflix， 还有 Amazon Prime Video、 Disney Plus、 Apple TV Plus， 香港就有 Now E 和 My TV Super 等等。不过以往这些电影串流平台，除了自己制作的电影之外，荷里活猛片通常都是等戏院播完 才安排在这些串流平台之上推出，但疫情令全球很多戏院无法如常运作，很多电影都将首轮时间延迟。由于疫情一再拖延，有些电影公司把心一横，将首轮电影在戏院和串流平台同步播放，好等电影能够尽快曝光，以收回成本和利润。电影在串流平台首映之后，衍生了另一些问题，就是当电影上架之后，高清盗版电影就会极速流出。除了可以在互联网下载之外，很多盗版电影平台更可以直接在网上收看。上述当然会直接影响电影票房。近期几部的荷里活猛片亦都有同样的遭遇。当中黑寡妇的女主角 Scarlett Johansson 更状告迪士尼，指出她和漫威签署的合约之中协议黑寡妇会优先在戏院独家播放，但迪士尼就安排电影在旗下的串流平台同步放映，因而令她的收入大减。据报黑白魔后的女主角 Emma Stone 亦都计划闹上法庭，向迪士尼追讨损失。疫情仲未退却之前，电影串流平台无疑是势不可挡，相信日后就算是荷里活的大明星都很难再要求电影公司承诺将第一轮的电影安排在戏院首映。还记得当年音乐界从唱片过渡至网上音乐的时候，音乐工作人的收入模式都因而改变了不少，看来电影业的生态系统或者会步音乐界的后尘，来一次大洗牌。蓝地球方宝桥赞到， 色无暇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月十九号晚，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嘅题目咧，主题就系插画的艺术。咁啊，今日有我啦，黄仲远阿 Muse 啦，有阿周 Sir 周志恩啦，咁亦都有我哋嘅嘉宾，就系专业嘅插画师陈瓜。咁我哋头先咧都叫做讲解咗绘本啊、插画啊、漫画某啲嘅关系。喂，阿周 Sir 你又點睇呢？我見你都應該以前睇好多㗎，相類似嘅嘢。 嗱，我就不才啊，我就睇雖然睇好多啦，畫頭先講咗唔識畫啦。嗱，但係咧我就做咗少少 research 嘅，因為當年咧我就唔打唔撞就去教學院，而家叫教大啦，就教一啲幼稚園老師咧去教佢呢個兒童文學嘅一個課程。咁當時咧，我就即係研究咗一輪咧，因為一講兒童文學，大家就容易諗埋啲繪本啊、中國人就會講連環畫或者連環圖啦，佢哋就唔用漫畫呢個字啦。咁佢中間嘅關係，咁我就睇過啲資料啊。所以頭先一講嘅時候，我即刻觸動翻我諗以前我睇過啲嘢。嗱，其實咧喺裏邊咧講到頭先阿陳瓜都講咗啦，同嗰個故事性啊或者連貫性係有啲相關嘅。譬如我哋講緊漫畫或者連環圖呢類咧，其實就好明顯。有一啲好强嘅连贯性嘅故事嘅东西喺度嘅，而係透过嗰个画同画中间呢个关系里面，当然有阵时会有文字啊，会有其他嘢去表达去帮助啦，但其实譬如里面係用图画同图画中间嘅关系去表达嗰个故事嘅连贯性，最重要呢样嘢。但係绘本嘅得意嘅地方呢，就係其实佢都有可能有啲故事性嘅。 又或者佢可能都會有一啲連貫性嘅，但係佢就可能可以好鬆散嘅。嗱、最基本大家諗到，譬如幾米嗰類，嗱、當然佢會好明顯，你見到咧到最後咧係有一個故仔出嚟嘅，但係畫同畫中間咧未必一定有一個我哋即係如果個文學角度咧叫一個線性嘅關係嘅、未必係呢一幅畫就係同下一幅畫有因果關係啦。如果簡單啲講，好啦，頭先一開頭我哋講緊插畫，插畫就完全就唔一定要有關係啦、即係其實基本上求其插一張畫落去某個位度，咁就係呢個插畫啫嘛。所以其實當我諗頭先一上一節嘅時候一講起咧，我就諗翻起呢一啲咧所謂畫同畫中間咧，其實嗰個連貫性咧係好重要嘅。嗱，但係我哋有陣時就會喺度諗緊啦。譬如我唔知阿陳瓜你啦、你係即係喺一個畫插畫嘅時候咧、你其實喺個心態上面你係點樣？你係諗住補足翻裏邊啲資料啊，即係文字上面嘅資料啊？你係諗住去即係甚至乎去提升啲嗱，即係甚至乎我叫升華啦嚇、即係咧文字就寫曬出嚟啦、我透過一幅畫咧去將佢歸納整理之餘，仲想帶一個更深層次嘅喺你。創作嘅時候，你會係用邊一個心態為主導嘅咧？平時， 好，咁我又可以分兩樣嘢去講啦。第一個就係究竟本身係咪有個文字先？係啦，因為可能如果同一啲人合作，咁可能未必次次都係我圖文一齊諗噶嘛。可能有啲人俾咗文字嘅，咁我係負責 whistle 嗰 part 圖像嗰 part 咧。其實我嘅工作就會係佢個字上面，我再點樣講佢嘅文字啦，再加埋用我嘅想像力。去豐富佢個文字，咁呢個係第一個方向可以去講啦。第二個咧，我就會覺得如果圖文係嚟自我嘅話咧，咁、我就會都有啲諗法嘅，因為之前都有入學校有講過嚇，其實都可以係文字帶領件事，或者圖像帶領件事，又或者唔同情況、唔同角色去帶領嘅。咁我會自己諗一樣嘢就係，首先我點如果圖文嚟自我，一定有個框架啦。咁、那個框架咧，我會諗係究竟有冇邊個位係最正先，最吸引到、最吸引到我眼球，我最想玩、最想表達咧。咁我通常可能就係跨頁嗰個咯。咁嗰一個就係、是、我點死咧都要排個 flow 排到嗰個咧，就最吸引到讀者嘅。咁我就可能諗嗰一格咧，就真係圖像帶領先啦。但是我怎样 build up 到去有那一版出现呢？那之前那些可能是很老土起承转合嘛，起承那可能就是文字会带领去到那一 part， 我一定要想个很正的 moment， 就是托出那个故事的核心或者是最大的 message 那个位置，那我都会这样去编排。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是可以文字带领或者是图像带领都得咯。 但他们是不是一定相生呢？你觉得在插画里有讲文字与图画是不是一定要相生？ 我觉得不是，因为其实都有看过不少书是可以没有字的。是啦，是真的斋画，有些可能斋素描，或者狗流浪狗的，看过一本好像流浪狗之歌之类啦，那它就成本都是素描，但是讲只狗在个城市里面没人理等等之类那些，那是没有文字的，因为狗嘛，是啦。那但是你会get 到佢個故事啦，但係其實會唔會係可能心底裡你都會自己腦裡面都浮現到啲字都唔出奇喎，可能佢嘅功力就勁到就係透過啲圖畫都 inspire 咗你腦裡面已經知道啊隻狗可能好淒涼咁樣行，可能都有呢啲字喺個腦度 pop up 都未定係啦。 我相信咧，即係其實頭先阿陳瓜所表現出嚟嗰樣嘢咧。其實我相信就是跟漫畫的很大分別之處來的。是啦，即是一本漫畫和一本插畫，就是剛才陳瓜所講的情況，就是個分別所在。剛才周Sir有講起幾米的。我相信呢，如果以流行文化來講呢，以插畫或者繪本來講的話呢，我相信應該在香港叫做啊，第一樣嘢，第一個嘅插畫家令到大家最注目，我相信應該係幾係 好成功，好成功， 非常成功啦，即係仲拍埋電影添啦，同埋就好有自己嘅一個風格啦，同埋頭先啊周Sir所講一樣，唔係跟住個線性，或者佢會有跳嘅，或者佢表現一種感覺嘅某啲畫、中間，咁呢個就係佢其中嘅特色，亦都令到我哋理解啊，插畫同埋漫畫嘅一個分別，就係從佢嗰度。不過喺呢度想講咧，就反而唔係想講幾米，因為幾米都未能夠上到去。我覺得啊，藝術嗰個情況嗱，最少係咁樣啦。可能咧，其實 當中已經畫插畫的人，或者他們都已經覺得阿幾咪本身他畫的插畫已經是一些藝術來的。 嗯、 但是如果我們以一個叫做客觀地去看他上不上到，例如很容易去做一個量度的，例如博物館、 嗯、 畫展，或者一些我們叫做比較正式啲嘅畫展，咁基本上都會少嘅。而我會覺得，暫時如果好記得嘅，頭先我哋有講過，上到去藝術嘅嗰個嘅被認為人哋大家認同嘅水平，我諗係村上隆、 嗯、 草間彌生、 大師啊， 係咪？ 奈良美智係一個正啊，呢個 算唔算啊？係咪佢哋呢幾個咧？ 係嘅，係啊，点讲咧？佢哋依一类会流行文化嚟讲，直头系改型啦，跟住系你会觉得系现代化，咁系跳出咗好笼统嗰，因为有时候去艺术馆啊、博物馆睇嗰啲即系名画嗰啲，你会都有一种有个距离感噶嘛。咁佢哋就做到嗰样嘢，就系将佢哋嘅视觉艺术点样同你拉到好近。但是你又會覺得是好有佢自己魅力嘅，好有自己諗法嘅。係你即使見到個圖啊，其實好似我都畫到喎。咁但係對住佢啲畫，你唔會咁樣嘅感覺。佢無論係顏色啊，或者構圖，或者有時候而家玩到係裝置啊，一定係做立體，你會覺得哇，好佩服佢個諗法。咁我覺得依個唔知會唔會就係昇華到藝術，就係你會感受到佢個藝術家個諗法。怎樣透過作品連普羅大眾都會感受到，不知道是不是就是犀利在這一樣東西，我自己有時候會這樣想 的。剛才陳瓜說那個畫那樣東西你會覺得 很容易畫，正正應該是村上隆可能是一個名牌手袋上面畫的， 花花 因為他呢就算問回日本本身的人、可能問村上隆那個，他們畫是不是畫可愛花那個、即他會有這些 comment，但佢係能夠上到殿堂嘅，即係認為係藝術嘅。其實點分呢？即係一個藝術啊，周 Sir 點睇？點分呢？ 嗱，我覺得咧呢個幾有趣嘅。嗱，首先咧，我要講一講一個小嘅經驗啊，就係咧2019年咧，我就去咗瀨戶內海嗰個藝術祭喺暑假嘅時候，咁我有去直島特登，仲要去睇即係唔同嘅呢啲所謂大師級嘅各種唔同裝置又有，乜嘢都有嘅。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就讓好令我感受到咧當地譬如由政府開始，或者成個甚至乎講緊係地方政府啦。另外就係咧，當地嘅一啲商界啦，唔同嘅人咧，都好努力咧去做一個將佢嘅所謂藝術大師級嘅作品咧，作出一種推廣。嗱，調翻轉咧喺香港咧，其實我頭先聽到講幾米就係台灣嘅人啦。咁另外我就諗緊香港有冇一啲咧著名嗱，我哋唔好我哋撈埋佢啦，即係啲漫畫插畫，我哋撈埋一住去講啦。由我細個諗翻起香港，我哋認識嘅有。咩人啦、譬如最简单啦，老夫子咁嗱，呢个而家可能慢慢都陆陆续上咗去文化博物馆，留意一下佢去咗文化博物馆嘅，咁另外我哋再谂下，譬如阿松咁啊，即系严以敬咁，呢个都系一个好经典嘅即系人物啦。咁其实咧，佢嘅作品而家摆咗喺边咧？喺艺术上面咧，似乎又或者调翻转啦，商业层面有冇摆喺度咧？嗱，呢啲我谂咧，其实就系香港本身咧。一开头阿 Mills 讲紧 Empus 嗱，摆啲乜嘢系 Empus 嘅咧？嗱，喺香港我见到嗱，唔系冇嘅吓，多数摆咗喺文化博物馆，即系咧，首先系政府里边一个博物馆嘅形式摆喺度，然后大家就走去睇，仲要系当佢一个，我直接啲讲啊，当佢系 subculture。当佢一个次文化去睇，但系我喺濑户内海嘅感觉就系咧，其实佢哋冇去咁分嘅，佢就将成个嘅经验就俾晒所有嘅本地嘅人啦，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呢啲咧慕名而来嘅海外游客，佢去教我哋去睇呢一啲咁样嘅即系艺术祭。 嗱，呢件事就真係幾有趣啦嚇。我香港好少會有一個情況就係咧，唔係冇噶，係有嘅，的確。將嗰啲即係某啲著名嘅漫畫家嗰啲嘢就撈埋一齊，然後就擺咗個唔知類似星光大道咁樣嘅嘢啦，即係類似係呢一種咁嘅形式。我自己覺得都幾前現代啦，我唔知咁形容啱唔啱啦。但係當我有個對比睇翻嘅時候，點解草間彌生或者其他嘅人會變成咗一啲大師級？其實都有啲推手喺度嘅，我自己覺得。所以裏面當然喺佢技法上，喺佢嗰個表達上面有佢叻嘅地方嘅，無可否認。但係香港都有唔少啊，再講啊，譬如牛仔咁，即係其實都幾有趣嘅一啲狀況啦。咁一路數落去。是好多噶呢啲人啊，再唔系你楞到同大中华区有关添啊，你攞埋丰子恺得噶。咁但系其实有冇做呢一样嘢咧？咁我自己觉得就，我觉得个感觉就推动力唔够啦。 陈瓜点睇咧？你觉得插画能唔能成为？ 同意，其实即系嚟自香港都有位插画家志海啊，佢嘅作品其实都可能喺法国。即兜個大圈，跟住先會多啲香港人認識。咁都同阿周 Sir 講，如果可以即本地有多啲空間，即我除咗話政府啦，咁我自己覺得市場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因素，會令到件事可以再好啲嘅。因為可能好多時候自己會諗香港其中一個點講咧，好中意綜合啊乜嘢。嘢都係，即係你做 即係歌影視三棲，如果係好似娛樂圈咁嗰只噶，係嘛？ 係啦係啦，所以你如果真係有，因為其實識有啲朋友可能中意畫插畫，可能同我講，我中意畫 style 嘅，即係我由即係好少聽嘅，即係我問你畫開咩畫風啊？我畫啲咩公仔啊？我中意畫一個 style， 即係一種淨係畫依種畫風嘅啫。咁但係佢冇 character 啦，亦都唔會話中意係講故事咁啦。咁佢真係中意畫依個，咁其實喺香港嘅空間咪。好少地方可以應用到咯，因為其實可能啲商業元素就難啲啦。咁其實我自己覺得，你睇翻人哋第二啲地方，唔係所有嘢都係同一個模式先會賣到商業，係啦，即係睇你究竟個視野會唔會多啲方向諗，係啦，或者多啲嘅諗法，其實你推廣你嘅產品可以用唔同嘅形式去 match 到唔同嘅人，可能香港就比較少啲呢種諗法咯。 係啦，即係喺世界上邊咧，我諗佢哋去睇藝術呢件事咧，就可能當然我或者都會咁講，可能村上隆同埋草間彌生，即係可能佢哋去嘅插畫，當然有一隻插畫係。我透過圖畫或者插畫嚟到傳達信息， 係 而頭先咧，其實阿陳瓜都有講過咧，可能藝術其中一個情況咧，就係佢唔係純粹傳達信息，係一種咧表達緊作者或者創造者嘅一啲嘅心情啦、感受啦、審美嘅觀感啦、 信念添啊， 信念啦，佢主觀地喺嗰度咧，透過一個作品個滲透出嚟，而用個作品嚟同啲觀者咧去做一個咁樣嘅交流，希望佢可能產生共鳴又好，或者產生不同嘅意見咁樣，咁大家就認為咁樣係一個藝術嘅作品，而大部分而家好可能啊，即係例如我哋畫繪本。可能喺商業上面好多嘅應用，其實佢都係做緊一個我要表達某一啲嘅信息，而唔係表達作者某一啲嘅即係主觀感受而同個觀者交流。可能係大部分會係咁樣，所以就大家認為可能未必達到藝術嗰一個定義或者咁樣嘅情況。所以好多時都可能係咁樣嘅情況啦，又或者係。在香港可能往往就是跟流行文化或者街头文化联系上的东西都很难被认为是一种我们叫传统的艺术。好，那我们一于第三节回来的时候再讨论一下即是插画究竟是否成为艺术和香港的发展。那我们在这一节里面有一首歌是由石新佳去唱的一首新歌。那我这首新歌呢其实得意之处呢就是跟刚才都很夹的就是香港有冇香港自成一派嘅策划呢咁因为呢度呢佢就话我要做一个唔系其他派就要做石山派呢首歌。 黑胶碟仲停不厌。 片，像偶像人齐冷满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柴可夫斯基当年，即使肖邦当年，背负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哪个算太癫？要唱世界新生态，不需要买力万贵，正经最坏。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名由菲律宾来港的外佣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属于输入个案，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他住在雇主位于跑马地山村道50-52号惠民楼的居所。卫生防护中心晚上7点半起将惠民楼列作受限区域，要求受检人士接受核酸测试。当局目标是在听朝大约7点完成行动。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首先为12至17岁群组接种科兴疫苗，需要打两针，每针相隔28日，其后再逐步推展至其他年龄群组。政府会尽快公布接种详情。委员会表示，经审视科兴疫苗第一、二期数据，以及主要在内地的大规模接种经验，认为科兴疫苗对3至17岁儿童以及青少年来讲是安全可靠，没有令人担心的信号。至于为什么没有建议让3岁或以上儿童可接种科兴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形容，循序渐进先是上策，未来多做教育工作，聆听家长的担忧，或者可以在明年新学年让小学生接种科兴疫苗。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表示，司法独立是法治重要一环，任何试图向法官和司法人员施加不当压力都是违反法治，冲击司法独立的原则，应该受到严厉谴责。他又指出，如果大众对法治没有信心，可能会以其他不正当、不合法方式解决纠纷。法律界肩负重任，提高大众对法律的认知。九巴回应大围昨晚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表示涉事车长在星期三为休息日，意外发生前有关车长亦获安排足够用膳和休息时间。车长当日的工作安排为固定安排，并非临时征召，认为车长熟悉有关驾驶安排，并且有充足驾驶经验。九巴表示，所有车长的偏更和工作安排都符合甚至优于政府指引，而九巴职员正是为涉事车长提供适切的法律支援和职员辅导，亦已经联络死者家属，会提供一切適切的援助，並對傷者以及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一架九巴88K 巴士昨晚怀疑行错路，铲上石膊之后翻侧，导致一死十一人伤。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九巴分会批评九巴经常调配车长行驶不同路线，亦不满公司在意外后没有检讨，更同涉事车长割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621点，跌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01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3，日元113.0，日元113.8，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3，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61.5美元，卖出价是1,86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天气温暖，星期一北风增强，日间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二三早上市区气温降至15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帕金逊快速测试器其实系咩嚟嘅呢？ 帕金逊症嘅患者咧，其实系有年轻化嘅趋势，而且初期症状其实系好难发现嘅。 将军澳香岛中学嘅朱子莹， 可能发现到嘅时候已经系最后期噶啦。咁所以我哋就好想有一个测试器可以帮助到判断长者系咪有初步嘅帕金逊症嘅症状。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世杰，呢度好多牛牛啊，不过好似唔多对路、啊，佢向我哋冲紧埋嚟啊！ 系咪咁腾鸡一睡眠？佢哋嘅生活环境越缩越细，同人咧发生好多嘅冲突，甚至意外。 咁点啊？点算好啊？ 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关注大屿山牛牛嘅当地人何来，讲下佢哋嘅生活状况。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观鸟会嘅代表，讲下后海湾鸟区嘅保育措施。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今集嘉宾，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张德。 我成日都要提醒自己咧，其实我哋千祈唔好忘记我哋嘅初心。每个人都系我哋有我哋嘅唔同嘅梦想啦，同埋我哋系即系充满想象力同埋系创意。如果我哋成日都会可以系拥抱佢哋嘅话咧，我相信咧系会令到我哋系终身受用嘅。我系苏张德。 星期六晚上9点，一齐进入。人生学堂，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张凤平。 有一本奇书，书名好长，叫做《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作者潘耀明，明报月刊的总编辑。书是一本收藏了当代文人的信札、文稿、书画同埋佢潘耀明所做嘅作家嘅访问，呢一本厚厚嘅巨著，仲刊载咗作者同当代名作家合照嘅生活照，可以话非常之珍贵。 呢本书入面拜访嘅作家、艺术家究竟包括咗边一个呢？艾青、冰心、叶圣陶、茅盾、余平伯、巴金、钱钟书、兰红、汪曾祺、黄新迪、卞之琳、庄克家等等，总有你心仪的作家啩。 作者潘耀明率先请金庸先生在他的序里面写了几句话，单单这一段好像新诗一般的阵言， 我觉得是非常之难得的。一首为这本书而写的类似新诗的作品。 如非当年如，石非当年石，如化石中，远有当年在。你非当时你，我非当时我，我心中有之歌。记得当时年纪小，心中远有当时在，有你有我有当时。 这篇就是金庸为潘耀明这本书而挥笔写成的赠言。我觉得它是一首很动人的新诗，序里面的说话就是表示了这本书的访问是深情的访问，将在文化人心间永远记存，恒久常在。亦都是说这本书所作的作家访问里面的情感会在你的心中永远流动。情感在我们的说话之中交流，这本书亲笔的墨宝，他们说话的声音，生活的内容，人生观的面貌，以至文学的生活，都是非常之宝贵。更难得的就是在这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中，人的情爱和信任、关怀和理想亦都流露无遗，留下了一页一页精彩的心灵记录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这情感仍会在你心中流动》，作者潘耀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翻嚟咧，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最后一节，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插画的艺术。咁啊，我哋请咗我哋专业嘅插画家陈瓜。咁我哋头先都讲咗，即系究竟插画能唔能够登堂入室成为一个艺术咧？咁睇起上嚟都唔少嘅困难吓。OK， 因为其实咧，我会咁睇嘅，即系其实艺术都可以有好多嘅载体去表达出嚟嘅。咁插画当然系其中一个载体啦，而能够做到呢一样嘢嘅，咁已经做到俾大家睇嘅，即系可能大家比较熟悉嘅就系村上隆同埋草间弥生啦。咁即系话呢件事做到嘅，系咪？咁啊可以成为艺术嘅。咁啊至于佢能唔能够？入到去博物馆，或者有佢哋自己嘅插画展或者画展，咁可能就睇下头先阿周 Sir 所讲啦，就系、是、有冇人去推动佢咯。咁啊，所以讲到呢一 part 嘅时候咧，其实就讲到啊，香港其实喺对于艺术嘅推动或者插画嘅推动，其实都真系唔多嘅。嗱，我又有啲矛盾嘅。如果喺流行文化上面嚟睇嘅话呢，其实香港可能喺对于插画嘅应用啦或者显示啦，其实佢都算几多，因为佢可以几多啦，或者係应该咁讲，佢可以几多，即係话可能喺好多嘅商品啊，或者喺好多嘅商场啊都会有。我自己仲记得呢，係铜锣湾一个大嘅商场呢，曾经係有一個嘅主題啊，呈現主題係應該係全部就係、是、其中一個香港本地嘅插畫師，即係佢可能嗰啲嘅裝置啊，或者點樣嘅表達啦、啊，都基本上係嗰個香港嘅插畫師嘅。咁有呢啲咯，但係就阿陳瓜你點睇咧？其實係多啊，可以好多呈現啦、啊，定係其實都幾大困難。 這個都job 跌緊㗎啦，呢個插畫師用佢哋嘅作品去做一啲商場嘅擺設，其實自己諗翻好似八九十年前到啦，其實係多㗎，即係嗰陣時有 都好耐喎，八係啊，十年前喎、 啊，因為嗰陣時有個朋友都有得擺呢啲咁樣樣，嗰陣時係可能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就係、是。 即係我嗰陣時點講咧？都係好仰慕或者覺得視佢哋為榜樣一啲出名嘅插畫師啊，小黑啊，楊學德啊，即係戴黎啊嗰啲，其實就係佢哋有一批作品，同埋嗰陣時有本雜誌會做啲本地嘅漫畫嘛，即係冇掂嗰本漫畫咧，咁所以就其實有依啲咁嘅其他嘅媒體去相輔相成咧，其實先會托到咯。否則嘅話，同埋啲書店其實而家又越嚟越少，跟住有時候即係聽啲編輯講，其實佢哋要限成本啊嘛，咁所以又未必係咁容易無端端都會推一本書嘅。咁一本書你事前如果要諗好多啊，咁樣去賣得啊，或者迎合到我自己本身有嘅市場，有咁多限制嘅話，其實就好難會發展到一啲可能發掘到一啲新嘅好嘅作品出嚟咯，係啦。 嗱，我又想嘗試下從咧，我又係講下我老本行嘅角度啦。即係如果有個學生同我講咧，佢想做呢個插畫師，或者佢中意畫畫啦，假設咁就咁計先咧。我諗咧，嗱，我唔好講我哋即係老師，可能我哋有啲即係 career， 即係生涯規劃啦嚇。梁景國唔喺度啊，繼續講呢個字嘅，咁就即係。我哋有少少認知咧，於是乎你都會俾到啲指引俾佢。但如果同佢屋企人講咧，我諗絕大部分香港嘅家長啦，我估啫嚇，這個機率都非常高嘅。但我相信，就第一個諗法就覺得呢一行咧，啊唔好意思啊，瓜哥啊，即係我 揾唔到食啊， 係啊，或者唔好話啦，好難揾食啦。於是乎啲細路就會咧調翻轉頭講幾個人物出嚟㗎嚇，可能優 hit 嘅有啲咁啊，譬如有啲係出埋炮谷㗎嘛，有啲同台灣合作嗰、那個，咁啊有好多零食都會買到啦，又有好多嘅唔同嘅，譬如有啲 product 都會咧攞佢哋嗰個麥頭出嚟咧攞去賣啊，各樣嘢都有，甚至乎那個就唔係插畫啦啊，即係話賣臘腸嗰單嘢最近都非常之爆啦喺網上邊咁。我哋好多時就會諗到咧，啲插畫師到最拉尾咧，唔知點解變成咗啲商品上面嘅一啲咧銷售嘅一啲即係佢畫咗啲畫出嚟變成咗啲商品啦嚇、最理想。叫做唔錯噶啦，已經。如果冇辦法去同啲商品扣連嘅時候咧，咁啊可能係媒退而求其次就係同啲媒介，頭先講到啦，同唔同嘅媒介合作啦，又或者甚至乎媒介都即係傳統媒介唔會支援到佢咧，網媒或者係起碼網上邊累積一班 fans。其實都有唔少呢啲情況嘅，咁大家就去到呢度嘅啫，再唔係就去到啲文青啲嘅 cafe 或者文青啲嘅地方咧，就可能有一啲佢嘅班啊、教班啊，做呢個工作坊啊咁，即係大家係諗到呢一類型嘅出路嘅啫，或者大家都係覺得佢哋只係喺呢啲地方裏邊係存活，用呢個字。咁但係其實你諗清楚，如果我哋成個社會裏面咧，我哋將個格調提升啲，譬如係講緊一個文創嘅概念。譬如在台灣地區就好多呢啲所謂文創嘅東西啦，係咪先？咁日本更加頭先我講到唔需要講多講都無謂啊，因為基本上佢哋咧係同啲大品牌一齊合作，即係其實佢係我用啲再誇張嘅字係創匯啊，即係佢可以係將嗰啲物品咧銷售到去海外嘅地區。呢一啲咧其實就係當然啦，你可能話呢啲係可能係成個政府嘅協作，或者係成個同埋商界嗰個互相嘅合力咁做一啲嘢。咁但你諗翻轉頭就係香港咧，我哋仲係講緊喂好難係嗰啲咯，好難揾到食啊。咁但係咧又冇人會諗緊，唔係完全冇嘅，但係你就算政府肯做都好啦，嗰、那個模式我感覺啦嚇，我呢個我唔係業界人士，我唔識講。但係譬如我好記得當年咧，我對去睇過灣。仔个叫做动漫基地 啊，系啊，系， 跟住然后咧摆咗五年之后咧就无声无息的消失， 系 佢因为佢将佢变成一种保育嘅感觉，或者变成咗一种叫做咩？又唔係殿堂，但係擺佢咗一個類似博物館的物體裏面，咁啊擺喺度，咁大家就有興趣去啦。咁然後裏面咧就擺兩個 booth 喺度賣嘢，係咁多噶啦。呢一種咁樣嘅模式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相當，又係用關頭先嗰節講過嗰個啦，都相當前現代，即係唔係現代啊，係前現代啊。嗱，咁類似。其實，譬如去到好似同外國相關嘅，嗱有陣時外國佢哋嘅做法可能係咧啲好自由，佢都未必可能第一下諗錢，但係佢會俾好多空間俾啲年輕人，或者俾啲有志於從事藝術創作嘅人咧。譬如喺文創做一啲文創區，俾佢哋可以一個好低廉嘅租金去做一啲 即係起碼俾幾年時間佢玩下。咁呢個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幫到成個分為手嘅一啲動作。咁然後慢慢先可以儲到啲嘢出嚟噶嘛。事實上你都會見到噶。香港越嚟越多商場咧，尤其是某啲大嘅集團咧，其實佢好重視擺一啲藝術品喺度。 係。 咁啊，甚至乎佢呢一招咧，係反攻或者反銷售去翻東南亞地區都相當成功，因為特別將個 art 嘅妙思淫嘅體驗同埋嗰個即係 shopping mall 啊，即係呢個商場嘅概念咧，係有啲結合性。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咪可以做呢？我覺得都係其中一個可能嘅方向。 因為周 Sir 頭先講咧，又令我諗一樣嘢。就是如果由無端端將可能插畫啊，或者香港好多時就未必叫插畫，可能叫漫畫師嘅叫佢哋。係咁將依樣嘢譬如變到好有意義咧，其實就無啦啦變咗框住咗佢哋。其實有一種點講啊，你好似變相去 label 咗，要從一個有意義教育嘅角度去欣賞佢哋咧。反而我覺得就更加打破咗應該係融入大家生活嗰樣嘢，其實就變相好似阿周 Sir 頭先刺激我諗就係有啲商場其實反而做得好，佢哋好似個框架反而冇，因為近排可能行一個商場去突然間整一隻大貓，好大嘅真係好大，整埋個屁股嗰個位喎。咁啲人就係佢特登 set 一個影相位就係佢屁股嗰個位咯，就唔係影個貓頭。咁我即係心諗點解會？依種商場，佢唔係應該更加注重自己要好正面咩？咁佢哋又唔使，反而又咁樣係會令到多啲角度俾人欣賞啊！藝術同自己生活嘅聯繫，但係反而你可能講話點樣要特登將啲插畫師嘅作品啊變到好有一個欣賞價值啊，好文化修養咁樣去欣賞嘅話，可能就會 block 咗少少依一樣嘢咯，係啦。 我咁樣睇啊嗱，其實如果我頭先就咁聽嘅話咧，其實都好似。都算有唔少嘅機會可以呈現到啊！我想問阿瓜咧，就係、是，但係你一開頭就已經講咧，就話近年已經越來越少， 係， 而且商場講緊用一個插畫嚟做一個主題， 唔用本地嗰啲， 係啊！呢、這個我想講下你點睇，係點解會咁講？ 因為點啊？好老實講，我估商業社會啦，咁可能第一樣嘢就會諗嘅。近排興啲咩，或者啲人會鍾意啲咩，或者有啲咩新嘢俾人睇。一從呢個角度諗嘅話呢，好容易都會走咗去咪次次都搵啲人哋未睇過嘅嘢呀，又或者係真係 search 外國，因為一定外國本地可能少啲人睇，可能就會從咗呢個方向去諗囉。但係譬如頭先講話以前有啲雜誌仲會係同啲插畫師去 crossover， 我覺得嗰、那個好嘅地方呢，就係佢提供嗰個平台呢，唔係話要為咗刺激啲讀者或者啲觀眾或者啲買嘢嘅人有一種新嘅刺激，佢係好似特登整一個平台去將你嘅作品係真係合作嘅，佢有個空間，咁你咪再豐富佢個空間，點樣可以一齊去創造一個新嘅嘢，去帶俾啲新嘢俾啲受眾，咁依個就可能會更加會幫到插畫界去做好啲咯，而其實從中係可以令個商業價值係提高嘅。但反而唔知會唔會係依個牽涉到有啲人要有夠膽，或者係有少少投資先會做，可能就因為咁而卻步咗，就令到少咗用本地嘅嘢咯。即係好似頭先周 Sir 睇，可能睇廣告，有時候而家多數用咩咧？有啲餐廳品牌要整啲酥粉，咁咪即係紀念品，咁咪會揾啲插畫師嚟 crossover， 其實叫佢擺隻公仔落嚟啫嘛。可能多數都係依個方向咁樣咯。 其实呢个情况就能够想象到嘅，即系可能选择越嚟越多啊，咁自然可能就未必只系睇紧即系本地嘅插画师或者点样啦。不过我咁谂，如果喺而家呢个互联网年代咁样，我都仲要去靠好多唔同其他嘅平台，又好似有少少落伍咁樣，即係呢一個嘅諗法。 係，咁又係。 唔係，因為嗱，我咁諗啊，即係話互聯網其實可唔可以幫到不同嘅插畫師？佢哋可以彰顯到佢哋嘅作品，可能係俾其他人睇而從而可以有一啲 noise 出嚟咧，定係其實大部分嘅網民或者觀眾其實佢。又未必最识欣赏插画嘅，又点睇咧？其实理论上都可以噶。 哦，自己咁睇系啱嘅。互联网都觉得系唔使成本啊嘛。咁你真系自己做啲作品咪摆上去， 咁但係有一個現象一定會慢慢偏向嘅，就係、是、如果嗰個地方其實冇一個大啲嘅氛圍去共同去睇啊，究竟點樣去令個作品會好啊，或者更加能帶得出一啲信息嘅。咁其實冇咗嗰樣嘢去做，算唔算係標準呢？或者係慢慢大家有樣嘢望住嘅，做到依、這個我就啊可能會係做到依個程度啦。再好啲又會點呢？其實冇依、這個標準俾我哋跟嘅話，其實就好容易，因為互聯網冇噶嘛，你自己擺上去咪、大家中意擺咩就擺咩。咁如係好事，但係如果同時間個本地嘅地方冇依個咁嘅標準，或者係行內因為都冇話特別培養啲人留喺度再出多啲作品，咁就冇咗依樣嘢，其實冇得參考。咁咪大家咪唔可以點樣審視下自己，其實點樣為之越做越好？咁你越做越好，嗰班人先會可以。做的作品咪越嚟越擴散開去咯，而家就好似冇啦，變咗散打咁樣咯，有啲咁嘅感覺。 其實嗱，我而家就咁聽嘅話咧，咦，好似有少少灰喎。我喺度諗緊嗱，但係當然啦，我其實我自己主觀感覺咧，我其實睇到好多嘅，即係我意思覺得都唔少嘅。 係 網上邊啊，或者我自己接觸嘅一個環境啊，咁嗰只但系又好似機會又唔係太多啊！我想問下睇下周 Sir 你會點睇？就係、是、喂，其實多唔多學生或者後生仔而家係有興趣嘅咧？你見到佢哋畫插畫嘅咧？ 其實真係長期都有年輕人係好有興趣嘅、但係頭先我啱啱講過嗰堆嘢咯，即係阿媽又會出聲啦，咩老師有部分可能都會講下嘢嘅。呢、這個我覺得無可厚非，因為香港成個社會咧咁多年來，我哋都留咗，我成日都講咁耐都係講同一樣嘢㗎啦。自育發展最緊要啊嘛。嗱，但我又覺得唔好即係睇得太灰嘅有陣時。嗱、譬如有一樣嘢咧，我哋之前都有一集。輕輕都提及過，唔係都深入嘅嗰日，就係講區塊鏈技術啊嘛。係喺裏邊都其實可以賣到一啲咧藝術作品嘅、哦。嗱，如果呢一樣嘢係真係有一個比較清晰或者比較一個可行性睇得到嘅話咧，即係我哋唔需要再停留咗喺單一嘅地方去做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唔係揾食啊？我叫揾食嘅動作。嗱，於是乎有呢啲嘅所謂區塊鏈啊，呢啲虛擬嘅 location 啲地方咧，俾佢哋去進行一個新類型嘅嗱，咁就唔需要諗前現代嘅問題啦，就要諗下啲後現代嘅方法啦。究竟嚇、大家唔再係傳統地去諗點樣去睇藝術品啦，可能喺個網上邊啊，甚至乎可以自己擁有嗰個藝術品，嗱、呢個係幾有趣嘅經驗嚟嘅，可絕對相信。但係呢個咧喺香港容唔容易成熟咧，我諗都要睇一段時間先知咯。 阿瓜咧，你點睇啊？對於插畫嚟緊香港發展， 其實頭先雖然講得話好似灰灰地，不過自己就會咁諗嘅。咁我哋喺度成長嘛，咁當然。又唔可以永遠都係望住人哋去感嘆自己點解得唔到人哋嗰啲，咁其實依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嘅東西，咁我自己覺得就其中一樣要做到咧，就係、是、slash 啊嘛，斜洞啊嘛，其實我覺得都合適。如果你香港想繼續去年青人想繼續去玩啊插畫啊去發展嘅話咧，真係俾自己係多啲空間去感受下唔同嘅藝術嘅媒介，其實插畫係一樣，但係當你識埋其他咧，其實係可以互相用嘅。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實可能你又中意插畫，如果又中意音樂嘅話，咁會唔會其實嗰啲歌嘅 YouTube 嘛，而家都成日播片，咁、其實都有好 cover， 其實可以畫嘅喎。會唔會有其實啲公司其實都需要人畫插畫去做嗰啲咧？因為要諗多啲依啲咧，先可以創造多啲空間俾自己， 都係啊！即係同埋我最後俾多少少就係、是，其實而家有多嘅 cafe 咧，佢哋係會出啲小型畫展嘅，即係大家喺度食嘢，跟住又可以有睇畫嘅，話唔定都可以係一個新嘅平台， 唔一定永遠係啲大場 去展現呢樣出嚟。 啱。 好，咁我哋今日講插畫差唔多，咁啊星期日老店咧，其實就講呢一樣嘢啦，都有少少關係啦，中西文化衝突係啦。咁由文杰华咧、马丁胜同埋苏轼嚟到讲嘅。咁我哋今日星期五晚广东广西最后一首歌就话周 Sir 点嘅。咁啊，周 Sir 介绍一下。 咁啊，黄婉之嘅《波点皇后》啊，唔知我哋几时先可以香港咧出一个《波点皇后》咧吓。咁啊，大家留意歌词啦。 好，拜拜。 拜拜。 心再通神，要草养生命变百亿化身，开创变化强迫的艺术，是美丽夜顿天地空间变得神奇又震撼，为了绝变转变。